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4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120年全然为你，雷诺暨东风品牌之夜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落幕。现场，雷诺的经典老爷车 Type A、Type JY、雷诺5 Turbo 以及两款先锋概念车亚洲首秀，并与 RS 2027概念车一同全面演绎雷诺 Passion for Life 的主张，以及悦心设计、暖心科技、安心畅行的三大品牌 DNA， 向中国市场展现雷诺个性鲜明的品牌魅力。120年来，雷诺激情不止，为人们创造美好的生活。雷诺集团首席运营官电爱里波洛雷先生表示，今天雷诺不仅是少数几个最早开始生产汽车的品牌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一家遍布全球、产品种类丰富的国际化汽车公司。而在中国市场，我们坚持支持东风雷诺实现2020愿景的宏大目标，深化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新车来了。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那咱们最近节目在讨论全新可能的这样一个话题，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来，把你们的全新可能发送给我们。 对， 而根据我们的小编的不完全统计呢，大家的全新可能已经快数不过来了。 是的， 很多的小伙伴都给我们留言，有说原来怕水的，今年要学会游泳的，还有要努力健身的，练出马甲线的，减掉肚子的，八块腹肌的都有。 我们也选择几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好， 比如这有一位叫野马飞驰的朋友，这个看头像一看就是一个爱运动的男生。他说从前喜欢踢球，因为踢球呢还受过一次大伤。 哎呦， 养好了之后呢，虽然不能继续踢了，但是也不能停止运动啊。今年他就准备要买一个自行车开始骑行。 我很佩服野马飞驰这位朋友啊，而且我也很喜欢骑行。同时呢，我也想再说一下，咱们听众虽然都是很阳光爱运动，但是也要在运动当中保护好自己，尤其是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像足球篮球什么的，一定要做好防护，而且要做好热身，伤到自己啊是很不好的。 对的，眼瞅着这天气也是越来越暖和，相信大家会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呢走出去。这个时候我想要是有一个能带你游山玩水的车，那就更棒了。 这个是不错的，但说回来啊，咱们有冲劲儿也要量力而行。说到车呢，其实就要在预算范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也要选择最适合你的。 喜欢运动的朋友其实都有一个共性，他们肯定敢于冒险享受生活，而且呢还充满着个性和自信。选车的时候我相信肯定也要走自己的路。 比如说吧，我们一直跟大家推荐的 CX4 轿跑风格的设定啊，这台 SUV 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魅力。同时呢，低重心的设计和堪称同级最大的19寸轮毂，不仅看起来霸气十足，还提升了 CX4 的力量感。而且它具有196毫米的离地间隙，再配合 iActive AWD 智能四驱系统，让咱们轻松地应对各种路况。可以说一汽马自达的 CX4 绝对是爱运动的你的最佳首选了。 是的，话题呢还在继续，听众朋友还有什么愿望，赶紧来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你对自己生活的无限向往。休息一会儿，咱们马上回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新车啊，最近上市的新车有众泰的 T500。 我没看出来像谁，这个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怎么众泰就非得像点谁？ 你还真说对了。 啊， 这两回众泰打的就是原创了。 哎呦， 就是谁也不像了。 那你把那方向盘给我卸一下，保时捷模仿的痕迹还是很高的。我说外面没看出来像谁 啊。 这个谁也不像了，但是它依然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 车型。 啊， 然后售价是6.98万元到12.38万元。 嗯， 搭载的是1.6升、1.5T 两款动力7款车型。 说句实话啊，这回众泰这个 T500 你们不管是从里边看还是从外边看，刨出去那个方向盘的造型我还不太满意之外，其他从整体这个 就唯一这一个像保时捷了，你还不满意， 就是设计和线条上的东西用的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嗯， 有点圆圆滚滚的。 这次它的外观我觉得比以前要好多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可能一些模仿啊，或者一些这个痕迹，确实淡了很多。 是不是现在那个大学的毕业生，这些设计师们也都开始工作了，也拿到工作权限了？ 终于有创意了，是吗？我主要觉得它的内饰我还挺眼前一亮的，因为我 觉得挺有质感的，是吧？ 对，而且我喜欢这种简洁大方的。 对，它这次的一个整体的设计。从外到内我们都能够明显的看出来，真的是原创度相对来说要比之前车型要提高了不少。而且这个车，但我这车稍微有一点不满意的是，就这么一个品牌，然后你不管是旗下的哪款车型，它这个价格相对来说稍微贵了一点。 啥？ 这还贵？ 你想现在如果是12.38万的话， 哎，大哥，人家内部是软包。 然后那你也不能， 你想你装修软包多少钱， 你不能给人一步到位就直接怼到13万多那个价位上啊，对吧？ 就是我的意思是在这个价位的话我的选择品牌会很多。 其实我不想问，我不想说这个，就是13万你行，但是问题你也做得值，因为 不是他是嫌贵，你怎么还给上到13万？ 不是，我想说什么啊，就是这车我买到手里你别让我老修，因为之前有一哥们涂他那个众泰那个级特像保时捷那个，就恨不得改个标那个 T700 吧，还是 T800， 反正就图那个样子买的，合计说能买个保时捷质感。后来特别闹心的是，他老往在老 什么想买个保时捷的质感，我是听错了吗？ 哦，说错了，想买个保时捷的这个 样子吧， 啊， 吓我一跳。 然后他老跑4S店，后来当这台车扔到二手市场，他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修不起，我不要了吧。那台车10万块钱买了，2万块钱卖，没人买。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众泰应该把问题的重心放到车辆的整个的除了这些造型设计上的其他部分。 我为什么众泰还停留在200的那个概念之下？ 明白，我明白红城的意思。但是这个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你看它外观和内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了，那它的这个品控啊包括品质应该也是有很大提升的。 就是我们期待，就是起码是像不知道是割力还是怎么样，起码那个哥们儿成天老往修配厂跑这个事儿，咱得给降低甚至杜绝，这样的话 小毛病不要太多，是吧？ 一个品牌才能撑得起来。 嗯， 好，这台车确实挺好看的，大家关注一下，原创度很高，众泰 T500。 好，那我们 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手在寒冬时候贴在我胸口，想起你泪流在难过时候躲进我怀中，如果不曾以为我们能一直走到最后，我就不会想你想到眼泪失控。我好想知道我和你之间出了什么错，是缘分不够还是水星逆行你的星座，让你渴望去到另一个怀抱比我更温柔，无法想象属于我们爱的角落，你不愿意再停留，就让我成全你的梦，让你找想要的生活，找个人白头到老，如愿以偿，只是没有我。就让我再做一次梦，我们的爱如愿以偿，你还爱我，从没离开。 给你的爱，祝我生。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新车啊。洪峥，我第一次有形容车听到原创度很高这个词。 之前可能是留给我们的印象太过于深刻了。 哎呦，不得了了。我跟你讲哈， 那真 咱们自主品牌国产车型真正原创度能做到很高的得鼓个掌。 嗯 啊，你等你出去转一圈，你发现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设计，其实在国外的很多早期车型上你们都看得到。然后只不过他们是做的稍微新了点，加了点什么互联大屏啊这个那个的这些东西，然后来武装了一下。 嗯 啊，说回来啊，咱们说一个爆款车型。 对，这是神车级别下的啊，宝骏530，售价7.58万元到11.58万元，紧凑型的 SUV。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原创度很高的众泰 T500，还有宝骏的530，他们俩价格区间有重叠的。 嗯、 那么消费者朋友们，你们会选谁呢？ 嗯，这是个问题，给大家留一个啊，可以大家来留言。 我跟你说啊，就是从品牌力度来讲，我可能真的会选宝骏。 但是从这个外观和内饰的造型上，众泰 T500要比宝骏做的 完胜了，完胜了 。 对，但就像 我没有这样觉得， 你觉得它哪里？ 啊、你觉得这个好看呀、啊？ 你是觉得众泰好看吗？ 啊， 对呀、啊。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宝骏这个530这个眯眯眼儿挺好看的、 啊， 然后它还有就是、 那你可能还喜欢吉普、 这个大全景天窗，哎，对，没错，我喜欢吉普啊。 对， 然后这个全景天窗也挺好看的， 我真的不觉得、 里边嘛倒是一般般，没有太多亮眼的地方、 哎。对了， 方向盘也还凑合吧。 对了，这事儿是怎么综合的呢？ 嗯、 如果说我们能把530的外观扣到众泰 T500的内饰上，两个结合一下， 但你不觉得它前脸的这个上下嘴有点尴尬？ 上下嘴，上下你这个形容我也是头回听见。 上进气格栅，下进气前唇啊、嗯！ 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就你理解就知道了。这不尴尬吗？我怎么觉得怪怪的？ 没有，我倒是觉得还行。 然后配了个眯眯眼儿，这反正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男子就是了。 他们有个家族设计，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些宝骏的一些其他的 SUV 车型上就有这个眯眯眼儿设计，所以也是导致了一些问题吧。而且现在这种叫分体大灯嘛，对吧？ 对， 所以就也是算在整个 SUV 的设计潮流当中 比较前卫吧。 对、然后像什么自由光啊，是吧？领克、啊、 很多很多现在都开始在用这种走的这种潮流了。 好，我们刚才聊了半天的设计，咱们聊点实质的啊。这个车搭载了两种动力，八款车型。 哎， 然后呢，从3月11号到4月30号期间购买这个宝骏530的用户，可以获得厂家提供的5000元购置税补贴，以及十八期零息贷款。 没错了，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反馈的，那个叫什么？实惠， 对，有贷款福利吧。 这句话说回来了，就是车不光卖的便宜，量走的大，长得好看，然后还得给你一堆的优惠政策，让你怎么不买呢？ 对啊，没有理由不买啊。 大厂啊，就是因为人，宝骏我也好啊，这个50也好，人家信奉一个道理，就是 走量， 量大，咱们就有钱赚。 对对对，就 是 走量。 而且人家月销量也确实挺吓人的，所以说人家把这个稍微多一些政策啊，多一些优惠啊，就都给你消费者，这个就是属于 在这个车其实还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多多关注一下、 大小大厂拉压小厂的打法，这个众泰，哎呀， 不是宝骏， 宝哥，我的意思就是众泰得向宝骏学习一下。 但你说这个 1.5T 跟1.8升这两种动力有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个车其实大家这套动力系统也是比较熟悉的了，1.5T 和1.8升是目前也是比较，其实1.8升我觉得放在这个车上可能都稍微的有点多了，我们可以换成1.6的，这样的话更追求一个这个门槛更低一点嘛，性价比稍微再高一些。 可能在这个阶段的车型，大家可能更注重的是它的实用性能，就实用的它的价值。 对，可以再研发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它混在这个整个大通用里面的话，还是有些技术可以借鉴拿来用的，像那个 1.3T 啊 1.0T 啊，像这种车又不是很大，完全可以拿来用嘛。 你半亚中心让你干吗？上汽让你干 走量啊。 说句实话，说到底，上汽的发动机现在除了最技术最好的那几套和变速箱的匹配，我还能勉强能接受过去之外啊， 嗯， 下探的这些相应的，就比如说老旧技术的东西，我说句实话啊，在行驶质感角度，咱买这个级别的车，咱就别挑了。如果说您能开手动挡车，我建议您买个手动的， 嗯， 因为在整个大通用旗下，不管它是双离合变速箱也好，还是那 AMT 也好，我就除了我是不推荐啊，反正能开手动您买手动没毛病，而且好看，而且你动力来的效果也能更好一点。 嗯， 我觉得 那个发动机是没问题的。 对，可能在这个级别，大家对那个什么操控啊、性能要求肯定不会是太苛刻的。 对，所以之前很多就是汽车媒体人在聊什么，说在这个级别车当中呢，你们行驶质感我们已经不再放在首位了。除了外观内饰和配置之外呢，我觉得两点很重要，一是安全系数。 嗯， 就是这车确实能不能达到这个 N cap CN cap 各个 cap 的五星碰撞，能达到四星多，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忘了， 第二个应该是油耗吧，就是经济节就是在经济上如果能实惠点，我觉得 就别老坏。 对，应该还挺好， 就得10万块钱买一车挺便宜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要买这个级别的车，我就是为了代步的，我可能对它其他的要求不会很高，但我希望它配置在这个级别尽量全一点。然后就是像刚才红说的，你别老坏，对吧？你让我多开几年，然后省点油， 老坏这太致命了。关键老往修配厂跑，谁也受不了。 这安全性我都没有对它有太高的要求，它只要不散就行。我肯定不能开，我肯定不能把它开飞了，对吧？ 那你要求太低了， 我还能怎样？我也很无奈。 对，也是你城市代步需求量大。 对啊，这个 30-50的速度，你觉得已经很优雅了？ 骂谁呢？你在这儿？ 不是。这事儿吧，不是骂人，是骂交通。 那行，对， 啊， 好， 好，不多说，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有几台新车，等会儿跟您详细聊聊。 宁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下一款新车，全新的哈弗 H7 蓝标上市，售价15.20元到16.230元啊。 怎么还30-20？ 15.2万 到16.3万。 不是，是因为第一眼看到这数字没反应过来，我只能照实念着，脑子不太转了。 这车怎么说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然后这就是主要是在一些配置上有所升级。 对对对。 高配车型呢有多了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全景影像、驾驶模式的选择、自动启停、自动尾门、全景天窗、陡坡缓降。配置进一步的丰富。这个发动机还是那台 2.0T 啊，大家都很熟悉的，然后还是前驱。 讲真的，其实哈弗的 H7 呢，我觉得应该有个大的迭代。有个大的迭代，可能应该在今年明年的时候，今年晚期或者明年的时候会出现。 今年晚期， 因为 今年后半年、下半年还不行。 好， 大家还原谅我们啊，春困秋乏下打盹儿，大家都比较困。 不是今天怎么了？录节目出了好多这个新的形容词儿。 我时差没倒回来，对不起各位啊。 这真的是我的天哪！ 就因为我觉得什么呢？因为 VV5 和 VV7 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对 H7 是有挤压的，对吧？外观很漂亮，但不是 H7 它， 我觉得不是挤压，是碾压。 但 H7 大， 对， 就是但是你这车大呢，得有大的有特点， 而且它在价格上是有优势的。 反正呢，我觉得，但是这车开起来没问题啊。我觉得您喜欢的话，觉得这空间够可以买。但是我觉得 H7 下一代迭代的话，应该可能在空间上要再有一些突破和超越，这也是国人对于空间的追求的一个向往嘛。对吧？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大的车型，汉兰达。 这正经我要买7座车。 哎，对，239,800到33,008。 对，没错，没读错。 我的天哪，数学老师听到都弄死我了。 这个车跟大家说一下啊，汉兰达其实上市之后一直比较热销，延续着这种热卖的传统。然后这次的2018款的汉兰达是取消了原来3.5升那个自吸的发动机车型，全系搭载的是2.0T， 一共8款。 然后配置有所升级。 嗯， 这车的车头有不太一样。 对对，它分了，好像我没太记住，它一共有三个版本的前脸造型， 加了三道杠。 对，有一个底部，有个什么运动版，还有一个豪华版，它都不太一样。 顶部顶配的是镀铬，然后下面的磨砂的是下边的版本。 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这个车的前脸啊，它这种分层的这种布局其实挺多的，改的挺多的，就是上面的进气格栅和下边的前唇的这个位置。 其实我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我跟贺聊的，我挺喜欢前面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就是 一边。 对。特斯拉，或者 像特斯拉这种 新的那个丰田的这个设计元素似的， 我觉得是感觉不一样吧。你像这种，你就有点像那种肌肉车呀，或者什么的。 不是，特斯拉那种车呢，因为它是电车，它不需要这个一些内部的构造，要对， 这肯定 是那种构造决定，它可以把前脸做成那样。 你听我说完啊，像新的就是最新版的卡罗拉，国外版本的，他们前面就很漂亮，就我的意思就是前面一骂颜色，你别给我非得弄 镀铬呀，是 可以改 呢， 可以改， 我还自己花钱。 咦，这追求个性啊，不一样。你看这现在是三道杠，你可以把它弄成六道杠， 你可以把 五道杠 都涂红。 嗯， 都涂成黑的，都涂成 你的意思，我还得找你闺女借几个黑色的画笔。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我自己 对不起，不行， 自己再刷一个是吗？ 这个车跟大家说两个重要的一个改变吧。第一个是内饰里边，它那块中控屏变大了，变成了现在的 10.1 英寸。原来我记得好像是最顶配的，也就是7多一点儿。我没记错的话，然后呢，多了一点安全配置。你像我们之前吐槽，老是吐槽没有那个胎压监测。现在这个新车上已经出现了，然后还有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但说实话，我看了一个这个新款汉兰达的这个评测，发现这个丰田的这套360度全景影像成像质量非常特别模糊， 就是有棱， 特别模糊。我觉得这个影像模糊要出现在日系的品牌上面不太应该。我觉得他们都是以这种精细为擅长的。 30块钱的摄像头跟60块钱的摄像头成像效果能一样吗？更何况现在装了一圈。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要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啊，如果他测的这个没问题，那这个确实就有点这个不爽了，让我们觉得就成像模糊嘛。因为我想看的东西反而看不清楚了。 这点哈佛做得很好。 哈佛 的成像 我还真没去看过哈佛那三百。 历代VV7 VV5 的就好的挺清楚吧。 对。 我开的哈佛就是那个 H6 Coupe, 就也是就10万块钱级别的。成像啊，包括整个软件做的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咱们的进口品牌应该向咱们自主品牌来学习一下。是吧，踏实一点。行，但这就终究是一辆还是不是基本应该不能原价买的车吧。 对。 所以您想看的话，喜欢你就买吧。好，那今天新车来了跟大家说这么多，您感兴趣哪款向咱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 是的，那今天就这样咯，拜拜 拜拜 拜拜。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的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入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声音记录历史，我是北京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庆汉传传承人丁师所。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当记者置身于2016年元宵节延庆花卉的现场时，虎虎生风的舞狮子、舞龙、高跷、秧歌等特色项目正轮番登场。记者发现，在众多花卉项目表演中，就有好几支国家级非遗项目延庆汉传表演队的身影。而作为这个项目的市级传承人之一，如今68岁的丁石所正是辅导老师。 那时候传呀，全是木制的，北方最好的木叫榆木，这个老榆树，本身传体大约在60-70斤，跑也带着疯子小百斤，那生活的比较有劲了。跑汉传，它速度比较快。1分钟基本都在100多拍，最快是达到120-130拍，但要喊穿的鼓点儿，最快的时候，咱们吹什么叫将军令？拉嗦嗦嗦，拉哆嗦嗦，拉哆嗦嗦，拉哆嗦哆哆咪来，拉嗦拉哆，拉哆嗦拉哆。 丁石所是延庆镇胜利街村人，从小就受到家庭熏陶，酷爱喊穿表演技艺，从5、6岁时起就跟着看、跟着玩、跟着学，得到了父亲的口传心授。 大正月15。好多花卉，十多档，二三十档好花卉，就跟着穿皮靠的跑，来不去就跟我父亲玩到结束，5、6岁跟着跑。 可是那时候他也架不起一只船了呀。 那是就靠料不就看小孩子看嘛，年年跟年年看，就再笨也看会了。 延庆汉传流传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是两个人共同驾一只大船。据说在1937年玩船的村民们看到驻扎在延庆的国民党第29军也在玩旱船，体积小而且轻快，于是他们就把大船改成了小船，用3只小船构成一组互相追逐的表演。丁石所的父亲丁泰正是3只船的第2代传承人。丁石所告诉记者，延庆旱船的技艺魅力就在于快、稳、飘、转四个字。 稳中求飘，飘中有快，快中有转。稳就是在表演的时候，这个船不能上颠下颠，不能左右晃；飘在跑的时候有上下起伏，这水上有风了，这飘飘飘。在什么是快？在需要跑一定场地，比如说跑8字、跑3截、跑淹没的时候，这需要快。一有眼小碎步，擦擦擦擦，一点跑，必须脚跟先着地。到转的时候，就最后的撒船3只脚，顺时针逆时针转，这不怕你快，越快越好。这四代都